伤，小火车头托马斯喷着气，快乐地开进了纳普福特火车站。这个时候，停在这儿的火车头裴西开心地鸣笛和托马斯打招呼。呜呜。可是火车头西诺却把自己藏在了阴影里面。托马斯觉得很奇怪，他主动和西诺打招呼。嘿，西诺，早上好啊。你看起来好像没精打采的。西诺是有点没精打采，他沉重地慢慢地开出了火车站。很快在码头上，托马斯又一次见到了西诺。这个时候火车头查理来了，他讲了一个笑话，逗得托马斯乐得咯咯笑。可是西诺却黑着脸没有笑。托马斯很担心，他问，嘿，西诺，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呢？西诺微微地苦笑了一下，我想家了。查理和托马斯都很担心西诺，因为他看起来真的非常孤独。突然，一个好主意飞进了托马斯的烟囱里。嘿，我们得想办法让你开心起来。托马斯想让西诺变得高兴，他带着西诺在铁道上咣里咣当地跑。可是西诺却感觉他的轮子好像生了锈，越转越重。嘿，西诺，跑起来没让你开心点吗？ 我不想跑，我想安静一会儿。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空心树隧道，迎着阳光，听着小鸟清脆的叫声，西诺笑了。可托马斯这会儿却一心只想咔嚓咔嚓地快跑。 嘿，托马斯，你听到小鸟的声音了吗？ 托马斯拉着西诺呼哧呼哧地跑圈，他的烟囱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气，脸蛋跑得红扑扑的。可是西诺还是不高兴。 嘿，托马斯，我不想跑，我只想静静。 可托马斯说，哦，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主意让你高兴起来。托马斯又带着西诺来到了大山旁边。这个时候西诺看见了大海，他开心地笑了。 哎，托马斯，快看呐，多么美丽的大海呀。 可是这会儿托马斯可没有想到什么大海的事儿，他带着西诺往山上往山下不停地跑。可是西诺还是不高兴，他越跑越觉得浑身硬邦邦的。 哎，托马斯，我不想跑，我只想安静会儿。 可托马斯根本就没有留意西诺到底在说什么，他只顾自己跑来跑去的，大声说，哦，不，西诺，我有另外一个主意了。托马斯想啊想啊，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觉得也许伐木站的小火车们能让西诺高兴起来。 跟着我，西诺，快快快，跑啊，快点儿。 托马斯和西诺来到了伐木站，巴斯、戴斯和费迪南正在忙着转运小红木呢。这时候西诺又露出了笑容。哦，看哪，好多树啊，这儿一定会有个大树林。 嘿，托马斯，瞧那些树。 哦，快点，西诺，快点跑，快点，我们还没到呢。 唉，托马斯根本就没有想小红木和树林的事情。只见巴斯、戴斯和费迪南用力地撞，使劲推，木头渣子满天飞，这把托马斯乐得呵呵笑。托马斯还向大家介绍， 嘿，你们看，这是西诺。 大家都向西诺打招呼， 嘿，西诺，我们会让你开心的。 就在这个时候，托 突然，希诺生气地鸣响了汽笛。托马斯吃惊地看着希诺，希诺的脸上堆满了乌云，看起来更不高兴了。 求求你了，托马斯，我想停下来。 托马斯感到很难过，因为他没有能让希诺高兴起来。森林小火车们也很担心，可是希诺却一句话也不说。托马斯说， 哦，真对不起希诺，我所有的主意都没能让你高兴起来。 看着希诺，托马斯突然兴奋地咕咕叫了起来。他终于知道怎么让希诺高兴了，原来希诺早就把方法告诉他，只是他没注意。 哦嘿，我知道了，我说希诺，我们一起去找个地方安静一下吧。 希诺点了点头，接下来他们一起来到了大山旁边，在这里可以看见大海。希诺高兴极了，因为这里就像他的家乡一样美丽。 哦，看见海让我很开心。 托马斯又带着希诺来到了空心树隧道，小鸟唱着欢快又动听的歌，希诺安静地听着，然后笑了。 这些鸟叫可真好听啊。 托马斯更加高兴了。最后，托马斯带着希诺来到了红树林，希诺露出了大大的笑容。 这些树可真让人快乐。 看到希诺走出孤独，找回开心，托马斯高兴得活塞都在跳舞。在回纳普福特火车站的路上，托马斯和希诺静静地享受着这一切，他们都觉得既幸福又开心。 谢谢你，托马斯，现在我很快乐。 下面让我们再来听一个托马斯和朋友的故事。怪怪的汽笛。 多多岛上即将举办热闹的乡村表演，一大早托马斯就急匆匆地赶到了修理厂。哎呀，他的汽笛坏了。这个时候，胖总管交给托马斯一项重要的任务，去麦克尔农夫的农场接小动物们来参加乡村表演，并且通知每个人去看。托马斯在修理汽笛的时候显得非常不耐烦，因为他想赶快出发去接小动物，于是他不停地催促着修理车凯文。 嘿，我说凯文，能不能快点儿？ 托马斯很快就等不及地出发了，哎，可是他的汽笛还没修好呢。维克多和凯文都被怪怪的汽笛声吓了一跳。维克多说， 嘿，托马斯，你的汽笛叫起来怎么这么奇怪？ 托马斯说， 哦，可是我现在必须出发了。 一路上，托马斯心情非常好，就连车轮子都兴奋地摇晃起来。他冥想汽笛咔嚓咔嚓地奔驰在乡村的轨道上。 哦，我必须告诉所有人关于乡村表演的事情。 很快，托马斯赶到了农场，车刚停稳，农场工人就赶到了。他们把车门拉开，一群鸭子扑棱着翅膀跳上了车厢。托马斯着急地说， 快快点快点。 随后牧羊犬凯蒂汪汪叫着跳进了车厢。接下来麦克尔农夫获过奖的奶牛也不紧不慢地跟了上来。托马斯又在催促了， 快点，我们得出发了。 托马斯已经转动车轮出发了，可是他走得太着急了，农场工人都没来得及把车门关好。 嘿，快点快点，征村秀就要开始了。 托马斯朝乡间大桥跑去，他知道那儿会有很多人。桥上的小朋友看到托马斯来了，都大声叫着他的名字。 嘿，托马斯，托马斯， 托马斯大喊着， 哦，快点快点，快去看乡村表演呢。 托马斯鸣响了汽笛，他的汽笛声音还是那么奇怪。这声音吓到了牧羊犬凯蒂，他乱窜着从车厢里跳了下来。可是托马斯竟然一点儿也没发现。在岔道的地方，汽笛声又吓走了车厢里的鸭子。波迪鸣响喇叭，想要告诉托马斯，可是托马斯还以为公共汽车波迪是在跟他打招呼呢。托马斯顺利地驶进了梅斯威火车站，站台上的乘客们正在微笑地聊着天儿。托马斯使劲鸣响汽笛，汽笛的声音又长又响。 嘿，快点快点，去看乡村表演呢。 这么奇怪的汽笛声吓到了获奖的奶牛，他猛地一下从车厢跳了出来。站台上的乘客都在喊， 嘿，托马斯。 可托马斯还以为他们是在打招呼呢。 嘿，大家别忘了一起去看动物表演。 没过多久，托马斯终于来到了表演现场。可是令人吃惊的是，这儿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哦，怎么了？大家都去哪儿了？ 迈克尔农夫来接他的小动物们，可他发现车厢里空空的，他真不明白。 嘿，托马斯，我的动物们呢？ 不！ 托马斯羞得满脸通红，一定是奇怪的汽笛声吓坏了动物。托马斯诚挚地向迈克尔农夫道歉，并且保证会把小动物们安全找到。他返回修理厂，耐心地接受修理。 哦，谢谢你们，我想现在我的汽笛已经好了。 托马斯到处寻找，一找到动物就丢好吃的食物。就这样，小动物们一个接一个又回到了车厢里。司机这一次把车厢门关好了，而且这次托马斯可以放心地鸣响汽笛了。是清脆又响亮的汽笛声。 哦，对了，我还得告诉所有人关于乡村表演的事情呢。 最后大家都高兴地来到了表演现场。随着托马斯又长又响亮的汽笛声，热闹的乡村表演开始了。胖总管非常满意。 嘿，干得不错，托马斯。 哦，谢谢胖总管，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有一位记者去幼儿园采访，他看见一个班的窗户前面放了一个金鱼缸，里边只有一些水草，于是他就问，诶，里边怎么没有鱼呀？这里边的金鱼呢？有一个小女生回答他， 前两天刚死掉。 看见记者满脸疑惑的样子，旁边他的同学小男孩迫不及待地回答这位记者说， 他是淹死的。是的，肯定是淹死的。 放学之后，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因为妈妈没有来接他，他哭个不停。老师安慰他说，哎呀，别哭别哭啊，宝贝，我们现在呢，就打电话给你妈妈，你们家有电话吗？那个孩子一听，马上哭的声音更大了，他对老师说， 有，可是放在家里没有带来。 今天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边看电视，内容呢是说某个国外的城市山洪爆发，爸爸就评论了一句说，你看看今年的气候多不好呀，啊，这洪水多猛烈呀。呱呱在一旁听到了，他马上对爸爸说， 爸爸，你说的不对，这不是洪水，它也不是红色的呀，这是白水。 呱呱的眼睛下边今天下午放学回来青了一块，妈妈很担心。听呱呱说呀，是在学校里边有一个不讲理的同学动了手，于是他就对呱呱说，你要和他交朋友知道吗？你把这块蛋糕拿过去啊，送给他，你和他握握手表示一下你的友好。第二天呱呱回来之后，他的另一只眼睛下边又青了一块，妈妈非常关切地问他说，你没处理好是吗？你这又怎么了？呱呱回答说， 那家伙还想要蛋糕。 呱呱去乡下奶奶家，有一天他在院子里边玩耍，看到有一只孔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鸟。他观察了一阵子之后，暗自得意地跑到屋里，大声地叫奶奶说， 奶奶快来看呀，您家有一只母鸡正在开花。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东方紫荧双语幼儿园的伊晨芳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孔雀。 小孔雀，小孔雀真漂亮，一把花扇背到身后，看见清洁乖娃娃，打开花扇扇几下，若是看到脏娃娃，收起花扇不理他。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孔雀，小孔雀真漂亮，一把花扇背身后，看见清洁乖娃娃，打开花扇扇几下，若是看到脏娃娃，收起花扇不理他。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